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22:01:4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4月13号周五晚上的男左女右。当第一首歌在周五的晚上不是林宥嘉在唱的时候，你大概明白了，今天晚上是我一个人独自陪伴你。飘雨的夜里，竟然是一个人陪伴你。那些音乐，那些暖文章，还有你发给我的小纸条，我都会和你在接下来的2小时当中好好的分享。 我想要你的吻，安慰内心的孤单。你说我太麻烦，告诉我你想要我怎样爱你，怎样牵你的手，散步才浪漫。但是你的沉默让我感觉到不安，你转身离开，让那些不懂得珍惜我们，那些不懂得珍惜我们的人，慢慢的老去吧，慢慢的远去吧，不必说话，沉默多复杂。 让那 郭柯宇演唱的《直到对的人来》。是啊，一生中我们总希望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多遇到一些对的风景、对的人、对的事儿。但如果没有那些错误，可能我们也不可能在路上真的会积攒出一些自身的能量。所以呢，错的也好，对的也好，这都是完整人生的一部分。今天晚上既然是独自陪伴，所以会分享两篇暖文章。一个人的时候很容易因为上一档节目的关系，好多朋友以为这是一档点歌节目，不是了，这是一档在夜里陪伴大家有十年快九个月时间的男左女右。不过我很了解和很理解 Miss Lonely 1999的心情。他说，我感觉一个人真的挺好的，不会被别人打扰，也不会被别人的坏心情打扰。现在只想戴上耳机，把声音开大，不想听到外界任何的声响。这大概就叫做独处当中的自省时间。袖手旁观，今天晚上为你带来的是齐秦版本。 寂寞让人忙，思念让人慌，多喝一点酒，多吹一些风，能不能解放？生活有些忙，坚持有点难，闭上一只眼，点上一根烟，能不能不管？你最近好吗？身体可无恙？多想不去想，夜夜偏又想，真叫人为难。你的脸庞，闭上眼睛就在我面前转呀转，我拿什么条件能够把你遗忘？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

下雨的时候情绪容易波动，所以呢应该让音乐有此起彼伏的效果。这首歌是在下雨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的，尤其是在春天下雨的时候，因为他唱到有请王菲， 看似似小雨轻飘在窗前，听似似小雨轻轻打在屋面，丝丝的小雨悄悄来到人间，小雨多诗意，那小雨多可爱，我分外留恋。一个小心又爱藏在我心田，又爱那小雨洗去尘烟，一个小心又爱藏在我心田，又爱那小雨翻越的西在窗前，听丝丝小雨轻轻打在屋檐，丝丝的小雨悄悄来到人间，小雨多诗意，那小雨多可爱，我分外留恋。一个 少年后，感觉像才发生过，记得你说的话，记得你的温柔，在烟雾弥漫中握紧了你的手，像是雨后出现彩虹，陪着我走，一直到天长存在我的心中，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原来在你眼中你从没放弃过，终于才明了，哦，你的爱多么重要，在夜 不会离开你温暖的怀抱。世界的混乱中看到你在身后，就像天使般在微笑，分分秒秒一直到天荒地老。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持的理由，不会再忘记你存在我的心中。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你从没放弃过。我决定要让你的爱照亮我内心，重新面对我自己，再也不怀疑你就是所有唯一，所有原因。你存在我的心中，你的爱是唯一让我坚强的理由。原来在你眼中，你从没放弃我。 来自王菲、王力宏的两首歌曲啊，串联了一个很奇妙的情绪的起落，同时也是浓浓的有爱的两首歌。第一时段接近尾声，第二时段当中将会和你分享暖文章。今天晚上是我一个人陪伴，所以没有红人120家的这个任务呢，也暂时放一放。但如果你想和我互动的话，也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愿意收到你雨天的小纸条。一会儿见吧。 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

越来越远。 雨天躲在家里听广播还是不错的选择。欢迎来到我在星期五晚上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远离你身边格局小的人。有一位先生曾经在节目中说过这样一件事儿，他们家的保姆啊有个坏习惯，总喜欢偷拿他们家东西。这位保姆一般不拿大东西，而是喜欢偷偷摸摸的顺走一头蒜、两片姜、一些花生米什么的。一般抓到保姆偷东西都会开除，但这位先生没有，而是好好的跟他说，你如果需要什么你可以拿，但是你得说一声。但是保姆还是屡教不改。这样的人也许物质上并不贫穷，但做事的格局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什么是格局？格局是一个人内在精神的直接反应，是一个人心胸气魄的体现。格局小的穷人喜欢贪小便宜，内涵让人遗忘到底。或多或少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人，让舍友帮忙带饭却从来不付钱，去餐馆为了免单故意挑刺儿为难服务员，若无其事地一次次顺走办公室里的办公用品，为了省钱总是让熟人帮忙免费翻译或者 P 图当苦力。骨子里的贪婪让他们的眼里除了眼前的利益根本看不到其他。然而很多时候他们以为自己贪了小便宜，其实反而吃了大亏。贪便宜失去的是别人的信任，失去的是自己的人品，而这些东西是多少钱都买不回来的。有一位作家曾写过这样一件事儿：一位日料店的老板，无论营业额多高也不肯给员工加薪，理由是万一我明天赚不到那么多钱了可怎么办。后来他又觉得每张餐桌上的免费酱油消耗太大，于是千方百计地淘到了一种新设计的酱油瓶，这种瓶子很难倒出酱油，只有用力甩动才能勉强流出几滴。老板很开心，觉得终于可以节省下酱油的开支了。然而一个月后，店内盘点时发现，酱油的用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度上升。老板难以置信，在店里观察了几天客人们用餐的情况，终于弄清了原因。原来客人们倒不出酱油，就索性把盖子拧开，直接从瓶口把酱油倒进碟子里，自然更浪费了。目光短浅，视野狭窄，斤斤计较，让这位老板最终只能作茧自缚，损失更多。有人说，你在乎的，往往能反映出你的水平。那些格局小的人，成天纠缠于鸡毛蒜皮的琐事儿，无法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人生命题。记得之前看过一部电影，片中毛亮向一位卖肉的大叔买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 iPad， 但由于没带够钱，就恳求大叔便宜点儿。大叔想了一会儿答应了，却在 iPad 上砍了一刀，说这回值这个价了。像这样的人，我们很难说其拥有大的格局。一个人若光顾着计较眼前的蝇头小利，很难相信其会有大的成就。层次越高的人， 反而计较的越少，因为他们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更重要的事情上。金钱账目，盯着小钱不肯放手，不舍得在其他更有价值的资源上投资一分一毛，随之失去的只会是更多成长的机会。今年春节，有一位演员非常贴心地给没有回家的群演们发红包，没想到有人居然很嫌弃地说，这乡下人就是小气，一共才包了200块，还以为有多少呢。原本开工红包无论钱多钱少，图的是个吉利，明星赚的再多也没有谁理所应当的给你送钱，送你是情分，不送你是本分。就像有句话说的那样，不要把别人对你的情分当做你的福分，不要把别人的客气当做你的福气，不要把别人的包容当成你不要脸的资本。这让我想起了之前看过的一条新闻，郑州一家馒头店的老板在看到环卫工人扫冰雪铲雪的新闻后很感动，于是挂出招牌，环卫工凭工作证可以免费领馒头，一时间领爱心馒头的人络绎不绝。然而环卫公司领导检查工作时发现，有一些环卫工在工作时间不在岗，排队来领馒头，于是他们就和馒头店老板沟通，将免费送的时间改为每天中午11:30到1:00环卫工交接班的时间。时间缩短后，有些环卫工开始不满了，同时也增加了馒头店的工作负荷。刚开始小店每天为每个环卫工免费送5个馒头，坚持了10天以后实在吃不消，不得不改为3个，于是就有人吵着闹着，不给馒头就是侵犯权益，我不要馒头了，你把钱退给我吧。老板娘气哭了，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掏钱做好事儿，反倒要挨骂。格局小的人将别人的善意当作理所当然，满心满眼只有自己的利益，他们总是哀叹和抱怨自己的不幸，嫉妒和咒骂别人的拥有，他们肆无忌惮地消费别人的善良，将办事的不如意都怪罪在别人身上。最不可试探的就是这类人的人心，因为他可能会让你绝望。格局小的人目光短浅，看不出事物之间的因果逻辑，更容易庸碌无为地度过一生。格局大的人总会在放弃微小利益的同时获得更大的利益。请远离你身边格局小的人，让自己拥有更大的格局。就像电影《一代宗师》中所说的，人生的三重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若想让自己拥有更开阔的思路和更长远的眼光，就应该站在高处，站在开阔的地方，去拓展眼界，增长见识。人生充满了各种可能性，而格局则是可能性的限制。而后天的眼界和教育可以让一个人拥有更大的格局。作家陆金波说过，千万不要给你的孩子只塑造一个世俗的、眼下的、渺小的世界，要从小给他看星空、海洋、恐龙、神话、圣贤，这样等他长大的时候，他就有足够的胸怀容忍各种无趣的生活。愿你也能去读更多的书，遇见更多的风景，不为一时的失意而斤斤计较，不为眼前的利益纠结难平，提升自己的眼界和格局，让自己拥有更多的可能性。让我们一起共勉，做一个格局大的大人。 一颗尘埃在渺小的角落，一只飞鸟在孤独的秋落，

条歌更像一个笑话，也许我很傻，但我不会怕。我知道只要不断出发，才能够紧随你曾经的步伐，就算是海角之天涯，青丝变白发，只等着你回答。我愿意啊， 愿你心中那个你，在乎那个人，今晚会睡个好觉，明天周末会给你打电话，约你出去玩，或者特别的关心你。进入到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第二篇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人最大的教养是原谅父母的不完美。前几天和朋友聊天，他告诉我他妈妈上个月和几个阿姨一起去香港旅游，回来的时候买了一款名牌的包要送给自己的儿媳妇儿，他妈当时还特别兴奋地捧着那个镶满钻石闪到不行的包在我朋友面前展示，大品牌，全球限量版，只有500个，原价36800，商场促销只卖900。很显然老太太被别人忽悠了，她还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朋友告诉我那天他知道老妈又被小贩子给骗后，忍不住又说了他妈几句，这东西都是骗人的，拿出去卖可能100块都不值。但话一说完他就后悔了，因为他知道妈妈知道真相后整整难过了一个星期，在家里一句话也没有说。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老人可能犯了一点错误，做了一点傻事儿，但他们在过程中本来是很开心快乐的，结果却因为我们搞得一肚子闷气。大北就经常在办公室里发牢骚，说他老妈自从学会用微信后就变得特别烦人，一天到晚不是在家人群里传谣言，就是在朋友圈里发养生文，好不容易周末落个清净，又给你私信发来一堆注册有红包点击赚大钱的垃圾信息。他和老妈说了好几次不要相信这些东西，结果上一秒钟刚说完，他妈妈下一秒就跑到群里发了一条，抽烟之后千万别吃这种水果，小心中毒，赶紧转给你的家人朋友看。因为这些事儿，大北没少和老妈吵架，很多同事都劝他看开点，别把事情想得太严重。老爸老妈们虽然转发那些信息，但实际上对他们和子女的生活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影响，不要总是和他们过意不去。每次别人这么说，大北都会回一句，哎呀，自己也知道，但就是控制不住想唠叨两句发发脾气。类似的情况有很多，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帖子，为什么每次爸妈犯很幼稚的错误时，自己总是控制不住脾气想要指责他们。回复里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们跟父母生气，气的不是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气他们不该成为犯错的人。以前他们告诉你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结果他们现在对街边推销保险的人比对你还亲， 以前他们告诉你没事不要乱花钱，结果现在超市一打折，他们第一个冲锋陷阵，也不管以后用不用得着，大包小包就是往家拎。以前他们和你说了那么多，结果最后食言的却是他们。你之所以不快，就是因为你从他们身上发现了太多不完美，而且你还不愿意承认他们的不完美，结果就导致了很多本来可以避免的缺憾和矛盾。大概两三年前，我妈突然迷上了旗袍，每次星期都要逛一次街，每次回家都要拎一两件回来，而且每件旗袍的颜色都逃不过红、绿、紫这三个主打色，非常辣眼睛。那段时间每一次她换上一件新款式，都要站在我面前问我好不好看，而我的每次回复都很敷衍，不好看，都什么年纪了还穿这么闪。结果过了两个多月，有一天早上，我发现我妈在收拾她的旗袍，准备送给别人。我心里觉得不对劲，便问她怎么了。她叹了口气，很沮丧地告诉我，老了，穿不了了。那一刻我才明白，他之前为什么总要问我好不好看？我们之间隔着28年的时光，儿子的肯定就意味着他还年轻，但我明白的太晚，无意间已经伤害了他太多次。王朔曾经写给女儿一段话：我不记得爱过自己的父母，小的时候是怕他们，大一点开始烦他们，再后来是针尖对麦芒，见面就吵，再后来瞧不上他们，躲着他们，一方面觉得对他们有责任，应该对他们好一点，但就是做不出来，装都装不出来，再后来一想到他们就心里难过。世上最让人追悔莫及的事情，就是你自以为是的把一张臭脸甩给爸妈看，告诉他们你们错了，你们真笨，你们真傻。记得有一次，马东曾经在奇葩说里讲过一件事儿。他说他妈妈很爱看电视购物，有一次看着看着就买了个包，是欧洲皇家定制款，原价19800，现价930。和我朋友他妈妈一样，马东的妈妈也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等马东一回家，他就跟儿子夸起自己的眼光独到，下手精准。马东自然知道老妈上当了，但他没有像我那个朋友一样说自己老妈真傻又上当了。恰恰相反，当时的马东装作很惊喜的样子，对着母亲就是一顿海夸，真好看，妈你眼光真好。因为不是他妈妈想上当，而是他妈妈太孤单了。他爸爸去世10年，他又太忙，一周在家都吃不上一顿饭，老人家一个人待在家里就是看电视购物，买买东西能让他获得一些慰藉。在这种情况下，为人子女的还有什么理由能对父母说三道四，指责他们你真笨又上当了，你真傻，别总被别人骗乱花钱。当然没有，因为我们没有资格。三毛曾经说过，父母的年纪比较大了，要改变一个成年人的观念总是困难的，在许多地方便必须请青少年包含父母，谅解父母，让他们问一些自己理解不了的问题，让他们犯一些幼稚低级的错误，让他们说一些你不认同的话，发表一些落伍的观点，让他们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尽管那些事情可能会引起你的厌恶。别急着对父母说教，有时候在父母面前装装傻就是一种孝顺。这世上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明明很爱自己的父母，但一回到家就立马暴走， 恨不得一辈子和父母断绝关系，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妥协的智慧与和解的勇气。孝顺不是让我们觉得好，而是让他们觉得好。 记得小时候在家巷子口，爸爸叫我骑单车，发烧的时候妈妈抱着我，烧退了冰块却冻上她的手。长大后努力追求向往天空，沉默却比话说的还多。我有多久没有对你说我爱你，你却爱我更胜你自己。你的白发和眼角多了几条鱼，让你孤单单怎么忍心。仰望天空，沉默却比话说的还多。我有多久没有对你说我爱你，你却爱我更胜你自己。你的白发和眼角多了几条鱼，让你孤单单怎么忍心。旧旧的收音机，泛黄的老歌曲，刻画着我亏欠的过去。抬头看天上星，水中的倒影，回家的路有我陪着。多久没有对你说我爱你，你却爱我更胜你自己。你的白发和眼角多了几条鱼，让你孤单单怎么忍心。我有多久没有对你说我爱你，让你孤单单怎么忍心。 求给你，全宇宙有一 追属于你的梦，我只想让你知道，这世界啊，虽然不容易，别害怕一步一步的走下去，蓝色的爱无处不在，呵护着你。

23:32: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收听2018年4月13日星期五晚上最后半小时的 NJNY。今天晚上没有沉默，没有夜间，这是我们在本周的最后半个小时了。谢谢还在收听的你，我们来听这首老歌。 下在我窗前，玻璃也在流眼泪。街上的人都看起来比我幸福一点，用寂寞来自言，还是最想要你陪。曾一起走过的夏天，我常常会梦见，我猜不到你真正的感觉。 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 遥遥桃花凉，前世你怎舍下，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张碧晨演唱的《凉凉》。有一位叫做裹着毛毯听广播的小老虎给我发来了一个小纸条，他说你好像长得不怎么像我想象中的样子，我还以为你比较胖一些来着。记得刚刚从事广播行业的时候，有很多人都觉得如果这个女生的声音啊比较宽厚，比较这个 应该说是中音领域的话，应该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底盘，就是比较的这个有重量。但是我应该是现在是人生中体重最高的一个年纪了，刚刚出道的时候可能还没有现在这样。是的，在照片里的我和生活里的我都是90多斤的样子。感谢广播，让你知道声音带有着无限的想象空间。你可以把我想象成任何你希望的样子，这应该就是大家爱听广播的原因。不需要大脑运转太多，可以完全放空，就是那么随意，不急于走出去，也不必考虑到底要以什么样的方式 say goodbye， 就让音乐自然的流淌。 看着你看窗外悄悄变红的夜，轻轻的你的手又握紧了一些，该不该让你到我的世界？ Let's start from here， 无所谓，慢慢来，迷宫一样的未来，转一个圈回到哪里？我喜欢爱情有点神秘， I don't care where we go， Let's start。 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 一次缘分结一次伤，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雷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半眼神你问经过是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一恨，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生，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出征，对你用情极深， 确认过眼神，这句话真的已经成为这一大段时间里大家在聊天中也好，或者说在一些视频里面经常看到和感受到的，确认过眼神，你是对的人。我家猫猫叫汪汪，他说本来想听完这首歌就去洗漱，本来听完这首歌就想去洗漱，结果每一首歌都觉得很好听，一直拖延到现在。是不是今天晚上因为没有夜间的比较豪放的欧美流行音乐呢？但我知道有很多在其他节目当中听不到那样音乐的听友格外喜欢叶倩的那些音乐，而我们这里的歌曲很像是走进了 KTV， 有好多歌你会忍不住跟他一起唱起来的。 有谁被遗忘，远远的城市最爱的人啊，遥遥相望同一个秋， 总是遥不可及， 开双眼之前，一切都也许是梦幻。乌鸦满天星光在歌唱，犹如天使飞舞身旁。世事无常，人生难。 的时候和你一样，在深夜里听广播的时候，我就喜欢听他的歌。他叫许美静，只是因为那年听过了他一耳朵，就知道了在低音领域当中能这么自如地演绎情绪的歌者少之又少。后来我做了广播，他却很少再出歌，于是我和你分享到的都是他曾经的作品。感谢收听今天晚上韩丽独自陪伴的男左女右，也谢谢一周当中你对男左女右的支持和喜欢。我始终相信幸福是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和境遇无关。幸福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它包含感知、感恩、感怀，让我们在人生的起起伏伏中能从容地应对日常与无常。感谢收听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下次见面时间周一晚上10点，这是一个人在直播的时候尾声一定会送出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